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58集，退敌之计。赵普和开封府，包括赵真一个头两个大不提，展昭他们倒是顺利的在午夜时分赶到了楚州府。此时上边是星空，下边是已经进入梦乡的城镇，四周围万籁俱寂，只有夭夭翅膀扇出来的风声。夭夭到了楚州府上空盘旋了两圈，白玉堂就想找个地方着陆，但是夭夭却对着远处发出了一声鸣叫。展昭回过头，就见天尊正皱眉看着入海口的海港方向。此时海上也是一片漆黑，然而就在海天交接的那一条黑线处有星星点点的火光，而且火光似乎正在变大。这时就听天尊突然开口： 不好！ 展昭和白玉堂也都望过去，就见那些火光正在朝着港口的方向飞速前进，变成了火球。随着几声巨响，港口被熊熊燃烧的火球击中，霎时间铜锣声四起。展昭就听见在港口驻守的守卫喊了起来： 关城门，有人攻城！ 瞬间楚州府大乱。毕竟是军事要塞，驻军的守备又是靠谱的将领，军营虽然乱却不慌，士兵们举着灯笼火把跑出来准备战斗。不止如此，城中的住户家里也燃起了灯火，应该是被惊醒的居民。 看那边， 天尊指着远处，展昭和白玉堂就看到远处海天相交的那条线上有大量的战船正在驶来，而为首的一艘即便是隔了那么远那么高的距离望过去，展昭还是倒抽了口凉气。 好大的船啊！ 不妙啊，比赵普那批战舰里最大的那艘还要大至少一倍。 此时多艘战船正在朝着岸边射火球，因为距离尚远，火球只能射到港口，但如果船再近一些，火球就会被扔进城里来，那到时候就伤亡惨重了。城中到处都是木结构房屋，随时随地大火融城。 不能再让船靠前了。 赵普的推测是对的，对方想要楚州府，偷袭来的比想象中还要快。 这么多战船要挡住有困难，不过对方如果很聪明的话，没准能骗他。 嗯，我也这么想，只要让他们怀疑我们有准备就行了。 你们要怎么做？ 展昭和白玉堂一人一边拍天尊肩膀，坏坏一笑： 哼，让他们开开眼界。 说完，白玉堂一拍夭夭的头，夭夭就朝着海港的方向俯冲了过去。展昭到了港口独自跳了下来，落到城头正指挥布防的两个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将领面前，两人一惊，展昭已经伸手将一块九龙金令给他们看。这两人正是守城的将领陈氏兄弟，立刻惊喜： 王爷派你来的， 所有灯火熄灭，锣鼓声停下。 二人立刻下令，瞬间原本喧闹混乱的港口忽然一片寂静无声。可更奇怪的是，对方在射过来的火球却在空中奇迹般的熄灭了。砸下来之后，有士兵就看到火球冒白气，凑近一看，好家伙，变成冰球了。夭夭载着白玉堂和天尊贴着海面朝船队的方向飞去，飞过来的火球还在不断地变成冰球，守城士兵都看得目瞪口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而此时白玉堂正抓着天尊的衣袖，天尊的内力传递给了半空中对别人来说根本不存在的娇娇。突然出现的娇娇用天尊的极寒内力扫过那些火球，砸下来的自然是冰球。而就在此时，对面的船队也停止了前进，停止了射火球，大概也觉察出了不对劲，谨慎起见停止前进。那武素是不是傻瓜众人不管，但那莫大人既然百战百胜，自然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敌人是赵普，多一份疑心是正常事儿。 波仪就好。 有战船吗？ 有，不过不多。 有几艘就够了，能变多的。 展昭让陈氏兄弟派士兵带着未点燃的灯笼火把到几艘战船上去。陈氏兄弟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既然展昭是赵普派来的，他俩自然是听他的。等人都安排好，展昭看到了落到身边的娇娇，娇娇对他点点头后，展昭看向陈氏兄弟： 我数到三，所有人马点亮火把，能敲的战鼓都给我敲起来。 随着展昭数到三，陈邦抬手，一枚联络用的响箭上天，响声一起，瞬间港口的几艘战船上亮起了灯火。而奇怪的是，陈氏兄弟记得港口明明只有几艘船而已，但是此时海面上竟然瞬间出现了一大片战船，目测不下百艘，那架势港口起码聚集了几十万的水军，而且战鼓声一起，气势惊人。两兄弟目瞪口呆看着，显然这边的架势让对面连夜突袭的战船队伍也吃了一惊，因为不明白情况又怕中埋伏，对方的战船退了回去。夭夭载着白玉堂和天尊一起跟着那些船队，直到他们集体驶往茫茫远海，消失在了夜色中，才折返回岸边。此时陈氏兄弟和展昭等人已经到了港口，到了跟前，众人才发现战船还是那么几艘没增加，但是近海的水面竟然都封冻住了，一堵一堵的冰墙矗立在冰层之上，因为夜色的缘故形成了一面面的镜子，在这些镜子的作用下，原本挺寒酸的几艘战船变成了千军万马。不过这招晚上看着管用，白天就不成了，这次算躲过了一劫，之后还有的麻烦。夭夭的叫声传来，众人扬起脸，就见一只白色的龙飞到了切近。陈邦、陈峰一惊，展昭摆手： 没事，自己人。 两兄弟面面相觑，心说九王爷这越来越神了，连龙都有啊。白玉堂和天尊从夭夭背上下来，天尊玩得还挺开心，夭夭冻得直甩身上的冰渣，白玉堂却是微微皱着眉，似乎有什么心事。展昭让陈氏兄弟加强戒备，过几天赵普应该就能赶到了，陈邦和陈峰自然不敢怠慢，下去层层设防，确保楚州的安全。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天尊、夭夭暂时住在军营里，这会儿离天亮也没多少时间了，两人都没什么睡意。展昭饿得慌，拽着白玉堂和一直喊饿的天尊去楚州府转了个圈，总算是找到了一家晚上还做买卖的饭馆。别说，这馆子饭菜还挺好，特别是炒面。展昭和天尊吃了两口，见白玉堂还发呆，同时往他碗里夹了一筷子菜，白玉堂回过神来了： 你不饿啊你？吃饭啊。 就是啊。 白玉堂倒是也明白过来了，他是有些饿，于是拿着筷子边走神边吃饭。展昭见他心事重重，就问他： 你担心啊？ 你不担心啊？ 这次糊弄过去了，之后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不过不用担心。 说着展昭伸手拿出自己养金翘子用的竹筒，对白玉堂晃了晃，示意空了。白玉堂明白楚州府离常州府不算远，展昭估计是报信叫魔宫的人来帮忙了。 对的对的，把你那几个姨妈找来再说，特别是你黄姨和绿姨，他俩一个会水啊，一个脑子好用，顶到赵普来肯定没问题。 哼， 可是赵普来了之后呢，有必胜的把握吗？ 展昭闻言微微愣了愣。 你觉得赵普会输吗？ 我倒是不担心赵普会输，我担心的是赵普的战船会输。 展昭无奈，这的确是个应该面对的问题。天尊也在旁边点头： 刚才离近了看啊，那艘大船真的好大，飞一般的大， 而且看起来坚固异常，海上行船跟骑马打仗不一样， 关键时刻停都停不下来，到时候船碰船是常有的事。大船和小船的区别就在这里，光那艘最大的船就能把赵普手中那一批战船任何一艘都给撞沉了，而且他们来自远海，那船的速度比幺幺飞的还快，造船的技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赵普的那批战船可是你二哥造的，你这么说不怕你二哥抽你啊？ 我二哥造船的技术没问题，但是对方那艘船不像是这个年代的东西。 展昭一愣，天尊嚼着满嘴炒面凑过来。 会不会是刑天号？ 我虽然也不算太内行，那船的建造风格和刑天号十分像，不过我理解上的刑天号应该要再大一些。 这帮人如果跟当年盛唐时候沉掉的刑天号有关系，难保他们不留着当时的船了。不过船都百十来年了还那么牢，没烂掉啊？ 船可以翻新的，最重要的是龙骨，只要龙骨保存完好，外面的壳怎么造都没问题。 那如果能上恶虎岛找到那艘大船的龙骨，你二哥是不是能建造一艘更大的船出来？ 嗯，绝对可以，而且这里离陷空岛也不远，把所有工匠都叫来的话，几天就可以造完。 这么快？ 说白了就是旧船翻新而已，问题是怎么找到恶虎岛呢？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嗨，大家好，我是为小螃蟹螃哎呸小螃蟹螃蟹配音的演员林宇智。牛年到了，祝你有黄牛的耐力，牦牛的毅力，水牛的活力，奶牛的魅力，铁牛的神力，还有牛哄哄的好运气。新的一年希望你能年年健康为身绕，月月薪水涨钞票，周周双休乐逍遥，天天美梦好睡觉。祝愿您新年快乐。